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河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板桥。 蓝天白云，这天要不上班可多好，领导会听吗？ 你什么意思？ 这地还敢问什么意思？不能解释。 今天就比昨天少个彩虹而已。 哦，反正这天特别舒坦啊，不知道此时此刻您在干什么，心情怎么样？ 嗯， 是不是也在忙着回家跟家人团聚，吃完饭咱遛弯去？是吧？ 或者是您正在下班的路上，回家的路上 啊，那 车上听我们节目？ 是是是，不过要话说回来哈，您每天回家都怎么回家？是开车、坐公交车还是打车呢？ 还是挤地铁呢？ 啊，嗨，都行啊。 嗯， 咱们首先来说说公交车站。目前据说北京市的公交车站，你知道有多少个吗？ 好多个。 那还用说？人家专门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2700多个。 你怎么还迟疑了一下？ 不是，我数学不太好啊。 算了一会儿。嗯、 光你知道一个车站，它不见得是一块公交车站牌。 对， 你比如说我们日坛路有120，有126，对吧？ 嗯 啊，还有 99路、 大一路啊，设置的还有什么呀？ 804。 嗨，设置的站牌大概得有43000多块。哎呀，受地理位置、公交线路条数以及交通流量等诸多客观因素限制，导致出现一什么情况呢？ 嗯， 同站不同名儿，不同公交线路同一车站吧，还有点远。某些公交线路吧，特别多，站牌密密麻麻的扎堆儿。反正据说这被乘客吐槽为奇葩站牌。你比如说天一，你去过吗？ 当然了，从小在那长大的、 啊、对，北京人对那地儿非常熟悉、 哦、 啊，当年物质不大丰富的时候，带买贺年片给同学写贺卡， 那会儿我们班发的那些奖品、 啊、 都是我骑自行车到天意给批发过来的， 是吧、 哦、 这个地方的客流量比较大，10多条公交线路在这儿设车站。这个10多条线路被分列在3个站牌箱上，但是狭窄的站台上挤了7、8块广告屏幕，这站台实在是太小了，乘客很难有序排队，只能挤一块啊。这个当站台上人满的时候，你要是想坐哪趟公交车，只能冒险上主路或者是上辅路上呢，先看看站牌。由于3个站牌相距比较远，候车乘客被分散在不同的乘车位置，但是呢，印刷在马路上的公交站的线路停靠号都看不清楚了， 而且有的公交车也不按那停靠号停 了、啊、对，前面有车的时候咱后边先开门吧啊。这是天意啊。再来说说六里桥那儿，六里桥那儿聚集了长途汽车站、 嗯、 地铁站以及众多公交线路，为了避免公交车集中进站相互影响，这同一条路段上多条并行的即使都叫六里桥这站，但是呢设的位置不一样。 没错， 有的设在主路，有的设在辅路，你要不知道在哪儿坐车的时候，你只能上天桥， 上天桥可是有一样哈， 嗯， 像咱俩这个岁数爬爬天桥没问题， 是， 那大爷大妈爬个天桥就有点麻烦， 那就费劲了。 而且吧，你有可能进了主路之后，哎呦，不在这儿，在辅路上，我再下去，到了辅路没有啊，怎么回事？反正你来回来去几趟，你要是想找准自己坐那车不熟的话，十几分钟你有可能找不着车站。 对 啊， 就是你眼看着那边好像有一个车站，可是你也不知道那块有没有你要坐的车。 啊，是是是，有一位乘客杜先生就在六里桥坐982路啊公交车，但是这次在六里桥附近怎么也找不着982了。说我沿着路怎么也找了，走了好几百米了，方向也对，怎么就找不着呢？当时正值晚高峰，就咱节目播这点儿， 嗯， 车站上边反正也没工作人员，研究了半天才发现，有的在主路，有的在辅路，来回这么几个五六个站牌一看，花了20分钟，这才找着自己想要去的那个站牌。 嗯， 哎呀，乘客杜先生就吐槽啊，说我觉得公交站台距离比较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公交线路集中进站容易发生危险，但是能不能有个指示告诉我们该往哪地方走？这样的话不是就可能方便很多吗？ 对， 还有一点啊，大红门啊，这是女孩爱去的地方，那儿有服装城。 嗯， 哎呀，这是另一个公交站集中的地方，同一个站台上站牌名字不一样，你比如说运通103路这一站叫大红门服装城，运通107叫南苑路果园站，都是运通的。哎， 没有一个字儿是一样的呀。 哎呀，一站俩名儿。除了客观原因造成上述情况之外，最令乘客啊不得高兴的还有什么？只靠公交公司很难解决的这个虚假广告。 嗯， 比如说我就曾经见过很多长城一日游公交线路，那牌长得跟正规公交牌一模一样， 没错， 只不过留下的联系电话是个手机号。 嗯， 哎呀，您要是不熟这个，您肯定上当受骗。有些站点的公交车呀过于密集了，空间的有限的这个站牌箱必须得想办法塞进更多站牌。结果呢，一块站牌箱这顶天立地刷得满满当当的啊，站牌那个字号比较小，你要是在最高处你想看看到哪儿，你就得垫着脚尖儿，你也未必能看清楚。最低的那个站牌呢，你弯头弯低头，你弯腰，你可能实在不行你只能蹲着了才能看清楚到底到哪去哪儿。 再被人踩着， 啊， 这要蹲着的话。 哎呀，周女士就跟记者说，你看那巴方达公司的公交车每一趟的站呢，啊，都特别多，30-40个站是常见的，站牌就那么大，站名只能用很小的字儿写，如果这种站牌在最下边，你说我蹲着都看不见。哎呀，蹲着完了之后我还得去拿手指，哦，这站在这儿，这确实不太 方便。 哎， 嗯， 哎呀， 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在地坛西门在那儿坐车， 嗯， 我在那儿找了半天，我怎么找不着我要坐的那车站呢？ 啊， 哦，原来就隔着一个小小的小马路， 啊， 再往前走，前面还有一股地儿这站牌呢，然后我就又走到那儿去找。 啊， 又赶上这个高峰期所有人都站在跟前儿， 啊， 还都有人就是可能近视眼， 嗯， 他离那个车站牌特近的去看， 嗯， 他那大脑袋一挡着吧，你说我也不好那个这说人家，我就在那儿等着， 啊， 等着，哎，等着他数完了， 嗯， 啊，终于我要看的那个车也来了，我都来不及看见这车站牌啊， 嗯， 啊，我就上去了， 嗯，啊，然后呢？ 坐错了， 我以为你直接从地坛西门直接腿着走过蒋宅口，下一站你再找去。 那我确实有点太 多 不了解了， 啊，那一站地没多远啊， 那我干脆走回家得了。我 哎呀，说到这个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 你在公交和地铁上遇到的奇葩事儿，奇葩人。 什么叫奇葩事儿奇葩人呢？ 比如说吧，我曾经在地铁上啊，坐地铁1号线， 嗯， 居然有人在那儿剪指甲。 地铁里剪指甲？ 哦，对，我哎呀，我真的觉得 不像一号线的作风啊。 这个是非高峰期 啊，哦，高峰期的手你找不着， 伸不出来是吗？ 反正您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在地铁里边遇见什么看着不太顺眼的奇葩的事儿，今天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对， 包括您对哪条线路比较熟，公交、地铁哪条哪个站也比较熟， 嗯， 说闭着眼我都能找着它站牌在哪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是， 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找到我们。愚人老宋还说呢，欢迎美女哈，听你2天了，明儿还来吗？ 不来了， 嗨，这不是都投一盆凉水吗？ 咱下次见。 啊，是，这晚乔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不过您说对了，真是长得好看哈，可以关注我们上一条公众号微信号，好像是 好几个月之前晚桥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发的啊。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好多听众都在求这个李凯的照片呢？ 不可能， 你怎么就不发一张？ 都说我懒不写。 长得这么一个明星脸怎么就不发上来呢？ 谁明星脸？你才明星脸呢。来说说地铁和公交里边的七八事啊，您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控烟吧哈、啊、截至目前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已经实施满一个月了。 哎，今儿七月一号啊，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 今儿七月二号，那是六月一号开始实施的吗？ 没错，从到昨天是满一个月了啊，今天一个月零一天了，您算数好吧。条例当中规定一切带顶带盖的地方都不能够吸烟。这其中呢，餐馆仍然是市民投诉举报的重点场所，控烟形势不容乐观。为此在前几天晚上啊，市人大与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就对本市餐饮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据某酒店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六月一号室内公共场所正式禁烟之后，餐厅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自制控烟标志，不时的提醒，善意的这种哈去劝阻这个客人不要吸烟等等。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劝阻吸烟而发生冲突的情况。说一般啊，经过一两次劝告，这个客人就很自觉的会到店外去吸烟了。 你也不好意思的呀。 对 呀、 啊，你周围的这些周遭的眼光是吧，其他的这些顾客也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是吧， 用白眼儿 啊 杀死 于是就被杀出去了哈。此次控烟条例明确规定了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全面禁烟，虽然著名餐饮企业的执行情况看起来不错，可是最近两天有记者在多处探访当中了解到，一些中小型的餐馆成了控烟的难点，甚至是死角。比如说在西直门附近有一家牛肉面馆，这老板呢就向媒体记者大吐苦水，说来我这儿吃饭的呀是以出租司机还有外地的客人居多，有的人直接就拿着这点燃的烟就进门了， 抽着就进门了。 哎，对，有的呢是三五酒友，哎，喝得高兴了，啪就又点上两根烟。说这种情况下呀，我想劝都有点无能为力了。要是真能查到我这儿 啊， 那我只能等着挨罚了。说尽管六月一号以后部分餐厅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记者连日来多次探访就发现，像这样的餐厅老板遇到这样的难题，其实呢很多中小型餐馆都存在着。在学院路沿街的一些餐馆里，四周的墙壁上都贴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可是呢，晨报的记者就发现了，几乎每天都有食客在餐厅里吸烟。有一个餐厅的老板就说了，现在这个时候啊，到了晚上我就得把这桌子摆到外边去，就是吸烟的人您在室外吃。不过呢，我要是这因为把这个桌子摆到外面，算是占道经营， 这也不行， 我还得挨罚。 嗨，不过话说回来了，有一些小饭馆哈，它可能价位比较低，有些朋友喜欢。但是不管是饭馆的价位高还是价位低，咱北京那个控烟条例啊，对全市都是一样的，对吧？ 我觉得餐馆我可能最近很少下馆子。 哎呦， 我是， 你是想让我请你吃饭？ 我是吐槽咱们台附近的这两个过地下通道 啊、 我每天早上起来从这儿穿，我这是苦不堪言。 也有吸烟的， 两三个呢，而且是点着烟的往下走、 哎、 还有的是那个街头卖艺的人就抽完了在那儿继续卖艺。 哎呦， 你说哎呀，这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也没有人来劝劝，也没人来查。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啊，互相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氛围。因为北京市的这个卫生监督部门执法人员就一千多个，有制服有证的。但是你想，四百多万烟民 啊， 对啊，烟民人数太多了，所以还得靠大家来共同管理，尤其是一些大的单位应该是以身作则哈。 也就是如果你跟我一块走这个地下通道，我可能就敢出手了。 你是把我豁出去了是吧？ 我身后跟着你一保镖，然后跟他说、先生您知道吗，这里禁止吸烟。 哎，其实我觉得听人劝吃饱饭啊，应该是你只要劝得合理，方式得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老怕挨揍啊，这 不会的，不会，你好好劝劝人，尤其是女孩劝，更大老爷们更不好意思的是吧？ 是吗？ 史上最严，别成纸上最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在公交和地铁上，您看到过什么奇葩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马大威跟季彤，你说会是朋友吗？ 怎么了？ 他说话的口头语跟季彤是一样的， 要了命了。 嗨，马大威说，见过小孩撒尿 在地铁和公交上各一回，就是合着两回。 哦， 哎呀，要了命了。 这公交上也有、啊、 这是小孩不懂事，家长怎么不管呢？ 您家长随身您揣一塑料袋也行啊，对吧？ 皮儿也行 啊，皮儿、哦、 啊，这袋儿有的时候不太结实。 哦，明白了、嗯、这你一看就有经验啊。 带个尿不湿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在公交和地铁能看到什么样的奇葩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平台，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哎，你有朋友圈吗？ 有啊。 微信 有啊。 晒布吗？ 不晒。 你懂什么叫晒布吗？ 我知道啊。 啊，就是每天出去遛弯，然后在朋友圈里边看自己走了多少步、哦、啊，这叫晒 步。那不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不晒呢。就比如说今天我至少得走出5公里了 啊， 我手机上一看，怎么才5000步呢？就不准，你知道吧？ 哦，你这往里少、哦，我那是往外多。 是吗？ 我有时候坐会儿地铁，你知道地铁有时候晃来晃去，手上不是扶着那个把手吗？ 嗯， 然后我手上一手环，晃来晃去，那就算我多走了200多步呢。 那所以你就别老拿那只手扶着了， 我换一只手， 换一只。 在太阳宫上班的于女士啊，从家走到太阳宫需要半个小时，以往上下班呢都爱坐地铁啊，最近迷上了步行上下班。于女士说了，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她下载了一款手机计步软件，这款软件呢可以测量每天的运动量，而且能起到监督作用，而且还可以绑定微信啊，在朋友圈里晒着自己走的到底是多少步啊，能排第几啊。现在大家都比着来，这也算是健身了、嗯、是吧？ 那你这就作弊啊，你就自己在那儿摇手环、 啊、 你就当走路了。 我不晒，我也不比这个。反正以往就挺喜欢运动的一位王先生，出于抢排行第一的这个动力啊，他为了抢第一更加热爱走路了。王先生说，每天公布最终排行榜的时间是夜里10点多，有的时候一看，哎呦，离冠军还差几百步呢，不行不行，9点半赶紧下楼出去走走啊，排第一。 哎，真挺爱运动的。 哎呀，反正使用手机运动软件，这真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吗？有业内人士说了，说所有的计步软件啊，只是鼓励人们坚持运动，同时呢把运动的过程记录下来，就像我们俩的这都不准，一个往里傻、 嗯、 一个往外傻的、啊、 是啊。 当然具体的效果如何要看个人锻炼的态度和方式，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健身需求不一样，效果自然也就因人而异了。你比如说同样是走5000步，慢悠悠的跟遛弯一样的3步和认认真真的这个快走大步走是吧，这效果肯定不一样啊。您慢慢遛弯估计就没什么效果， 那个叫遛神儿。 嗨， 嗯， 健身教练李教练说了，说单纯的步数呢只是个数字，对健身的意义不大，比较好的健身方式是什么呢？每天坚持快走，快走啊30分钟以上。如果要是想通过运动减肥，你还得控制饮食啊，还有跟有氧运动结合起来，您每天吃20个包子，您想快走10分钟那是没戏，减肥是吧？ 那也走不动啊，多噎着。 真走不动吗？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而暴走，这身体是不是能够吃着消？哎呀，反正目前如果锻炼前没有根据自己的状况进行合理的规划，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而且还可能产生运动损伤。比如说骨科大夫就说了，说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人对他来说走太多的路啊，关节承受的压力太大，会造成关节损伤。而有些腰不太好的人，运动量过大，对身体造成的负担过重，也可能出现第二天的时候腰疼。所以您这个人群不一样啊，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运动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夫会说，哎呀，这个多去运动啊，多慢跑慢走。骨科大夫说，没事，在家躺着，别出去溜达，您那膝关节不行。你看，这是两个意见不一样的， 对， 这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的意见， 嗯， 但是不是推而广之，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嗯嗯。不过我们都说了，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合理饮食，还有就是加强运动。 哎呀，要像婉乔这么瘦就好了。 你不挺瘦的吗？胳膊？ 你是跟季彤比是吧？ 你的胳膊挺瘦的。 和只剩胳膊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吧。 嗯， 小骆驼99最棒说，90年代初哈、啊、去中关村办事。中关村办事，90年代初那时候中关村有现在这么繁华吗？ 电脑城吗？不是。 哎呀，在公交车上遇见一小偷，哎呀，在我皮兜里边偷东西。因为我穿的是那种紧身裤，所以感觉特别明显，一下就被我发现了。哎呀，其实他我皮兜里装的不是钱。 那什么呀？ 卫生纸。 嗨， 只能呵斥他几句就算了。我当时就想，敢在壁兜里装钱的，那真是 有钱人， 真是胆儿大的。 不是，关键是穿在屁兜里的这钱，有的时候你运动，走走走，他自己就蹦出去了。 真的吗？ 真的，我就有过这种时候，所以从来不会在屁兜里头放钱。 那它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它那个动就给蹭上去了，因为你老运动嘛，你老走路嘛。玛丽说了，有一次在地铁二号线上，有两个外表特别漂亮的美女，可是因为车太挤了，俩人踩了脚了，于是呢大打出手，就变成丑态百出了。说这不懂得谦让哈，因为应该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是，昨天我坐地铁的时候还倒是没动手啊，俩女士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反正时间挺长的，倒是还真不错。女孩吵架有的时候不带脏字啊，比男的强。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真是没必要吵那么长时间，就是掰着来掰着去，喋喋不休的，其实这点事谁都不是故意的，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在下班的途中，如果您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 是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旅游的事儿 啊，出去玩啊。这天往窗外一看，又有谁想上班啊？ 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 昨天啊，市民齐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原本订好6月27号出发的北欧四国游，一直到7月1号都没能成行。 哎呦， 他说了啊，说我们这个团里很多都是老两口一起来报名的，他们这辈子都没出过国，退休了，想着这回终于能去出国，去国外好好玩一次了，结果就摊上这么个事儿。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事情啊，发生了变故， 是 因为北京这边的旅行社和地接旅行社在欠款交接上出现了问题。按照合同规定呢，旅行社要赔付每个人30%的团费。可是现在他们既没有拿到赔款，也没有接到延期发团的通知。 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齐先生说了，今年4月份他和几位老伙伴经过北京中北国际旅行社选定了俄罗斯还有北欧四国游的项目。当时呢是旅行社内的一名姓孙的先生负责接待他们的。因为这条线路呢行程安排比较合适，每个人15,600元的费用呢他们觉得还好能接受，所以就参团报名了。大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年长的一位啊已经都79岁了。 这算夕阳红团。 没错，6月29号早上7点左右，中北国际旅行社的孙先生就陪同老人们一起来到了机场，准备安检登机。原计划呢是要搭乘11:40起飞的飞机，可是都过了中午11点了，老人们都还没拿到登机牌呢。孙先生就一直向老人们解释说啊，登机牌正在办理，大家耐心等候。可是直到过了这登机的最后时间了，28名老人也没能登机。 这得好好问问怎么回事啊。这是 老人都着急了，在大伙的追问之下，孙先生才坦白说，哎，走不了了，说这地接旅行社不给机票。 哎呦， 于是呢28位老人当天又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机场返回到了这个旅行社。就找到这旅行社的负责人赵经理啊，你得给我个说法啊。经过一番交涉，旅行社同意按照合同书上所写的赔偿30%的违约金，并且呢写下了承诺书，保证在2天之内退款，而且是赔偿违约金。 那听着也还行啊，大不了赔点钱呗。 可是呢又过了2天，直到前几天晚上 啊， 这退款违约金全都没有到齐先生等人的手里。 哎呦， 齐先生就说了，现在这好几位老人啊被气得都是犯了高血压了。旅行社这边还拖呢，说啊你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这岁数大了哪着得起这急呀。 没错，你看现在这旅行社的经理说了，说目前他们公司正在展开调查，说这具体问题到底出哪儿了他也还不清楚。说按照业内的规定呢，客人在签订合同交纳了旅费之后，他们会将部分费用支付给国外的地接社，在地接社负责订机票之后的服务。那地接社至今还没有退还他们给过去的钱款，所以呢他们也没有钱也没有法儿把这些钱退给齐先生等人。 那这个 那不合适吧？ 反正就是说别人没给我钱的，所以我没法给您钱。 不是， 以这样的理由。 问问地接社，他们怎么个意思？ 啊，所以这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地接社的一名负责人。地接社的人说了，说那个中北国际旅行社只付了28名客人的机票费，接待费可是一分没付的。说呢，机票我们已经买了，可是接待费不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给他们出票，也没法带客人走。 嗯， 也就是说是两家旅行社的交接出现了问题。 嗯， 结果耽误了28位老人的夕阳红之旅。 唉，反正你说这个，这是你们两家的问题啊。咱们只认这个咱北京的旅行社，对吧？我把钱交给你了，按说就是你应该负责我这趟旅游的全部的这个行程安排。 对呀、 啊， 你现在违约了、 啊、 你也要负责到底吧。 赶紧维权，这事儿肯定一告一个准儿，是吧、 嗯、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关键是大爷大妈岁数大了，有时候真的别生气啊，这个血压高，一生气之后血压更高，这对身体也不好， 就得不偿失。 是是是、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咱们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牌子怎么样， 而且要货比三家呢、 哎、旅行社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品牌价值， 没错， 最好呢还是咱找大的旅行社，品牌度比较高的旅行社，省得这时候多花点钱倒无所谓，省得那儿受气，您说呢？ 本来高高兴兴的，你看来到机场了没出去，还得拉着行李又回家， 真是。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夏天啊，喝酒不开车，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常识。 嗯， 有些人开着车去喝了酒，也能够做到喝酒不开车，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找代驾。 找代驾，花点钱咱安生，对吧？ 或者是开车，不是什么打车。 呵、 啊，打车。 有3名醉酒客人，为了安全起见，就花钱找了个代驾，没成想啊，这代驾竟然也是酒后的，而且还醉得不轻。 这俩人， 哎呀， 全醉了。 驾车途中还发生了追尾事故。昨天醉酒代驾的这个郭某在朝阳法院受审了。那么郭某说，自己来北京给人做代驾呀，已经有几个月了。晚上啊，经常到酒店揽活。今年6月10号，郭某和几个朋友在烤鸭店吃饭，期间也没多喝，喝了7两白的，几瓶啤的。 这还没多喝呢。 7两白的。喝完酒之后吧，他就像往常一样来到一家酒店门口。说那儿正好有3个客人从酒店出来，当听酒店的服务员喊有没有去延庆的代驾的时候，哎，郭某说我觉得这活不错，嘿，就主动接了下来。你看延庆多少远呢？ 嗯， 当天晚上11点33分，郭某驾着客人的丰田轿车到了这个朝阳区安利路汇中路口附近的时候，和一辆沃尔沃轿车发生了追尾。接到报警之后啊，警察赶到现场，当时这司机郭某就是这代驾，因为醉酒严重，已经是倒地不省人事了，根本就没办法配合警察工作。 这醉得不轻啊。 再看那3位乘客吧，也是因为醉酒严重，哎呀，这个因为他们本身就喝醉了，所以他们也没发现这个代驾的师傅啊，他跟平时不一样，这才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倒也是啊，你说都喝的， 4个人都喝成这样、 哎、 就没觉得什么。 这仨人出来说，哎呦，我怎么看上对方直晃悠呢？可能是我们晃悠，所以觉得晃悠，可能他没事，其实他不知道那个司机喝多了他也晃悠。 哎，是的。 哎呀，999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对这个代驾司机郭某进行了抽血，经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检测，酒精当中的血液含量是每100毫升244.9毫克。这远超80啊， 没错， 这是醉酒标准呢、啊、 3倍了。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郭某拘役5个月，罚金5000块钱。哎呀，反正这个据说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郭某据说是一个私自揽活的 啊， 没公司啊，就是至于要多少钱都跟车主商量。 那这更不靠谱了。 哎呀，现在你说这个代驾没有行业的准入门槛，所以才出现了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 嗯， 除了代驾公司之外，还有一些个人也在餐厅附近揽活，这在职业规范和安全保证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您在找代驾的时候啊，最好找这个正规公司，跟那夕阳团、夕阳红的老年团一样， 嗯， 正规公司品牌口碑好的，这才能够有保障。 在选择这种 啊， 不管是代驾也好啊，旅行社也好，咱们都得擦亮了眼睛。 嗯、你说会不会今后咱车上也带一个呼吸器酒精测试仪？你代驾是吧？你先吹，让我看看啊。 关键是这人也醉了，他哪能知道他吹出来这数啊、 哎？关键是这个，要不然旁边有服务员、酒店的那种这前台的接待人员帮给把个关看看。这你说这只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你说真是出那种大事儿， 人员受伤，这多危险呢。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开车您就别喝酒 啊， 就是您到了饭馆，既然您开过来，您就别喝了， 打车回去， 打车回去，第二天再把这车取回来 也行。 嗯，除了说这代驾哈，这最近好多小区经常说这个高空坠物扔垃圾这事儿。 高空坠物还是垃圾 啊，这太危险了。 哎， 朝阳区樱花园社区十号楼就贴着建安东路南侧便道三层楼一位居民总是从楼上向下抛垃圾 啊， 说今年的情况更严重。最近呢，有记者就在这个楼前的这个便道上看到了， 嗯， 十号楼前面呢有一圈警戒线圈住了整个便道的这个宽度 啊。 警戒线里面的地面上啊倒是没看到什么垃圾油污啊，但是像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倒不少。 嗯， 抬头往上看呢，这个便道的树的树枝上啊是挂满了垃圾袋 和 塑料水瓶子这些杂物， 在树头顶上是吧。 啊，然后附近的环卫工人就说了，说你看楼上扔到地面上的垃圾啊他们是扫的，所以您没看着垃圾，我们扫的勤， 嗯， 但挂在树梢上的那我们真没辙了。你要没人说是这个环卫工人还得会爬树吧，是吧。楼里的居民就告诉记者了，说这些垃圾啊是从十号楼上丢下来的，丢垃圾的是一位女士，具体什么原因她频繁的就往这个外面扔垃圾，哎，也不能说太细致，总之呢她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嗯， 只是她每天不定时的不定点的就向下抛物，还有人就让人觉得防不胜防。 嗯， 你别说扔点什么砖头瓦块的，你砸伤路人。 嗯， 你就是扔点这剩菜剩饭的，弄人一身多腻歪呀，对吧？ 这可不简单是腻歪吧。 所以说大家就为了这个提醒哈，过往的这个路人就把这便道给挡上了，弄了一个自己拉起了一警戒线。 这环卫工人怎么说呢？ 环卫工人说，我呀太了解这儿了，没办法，一天我就多扫几遍吧， 嗯， 不像今儿早上起来还扔两次呢。 你瞧瞧， 我已经扫三次了。师傅说了，这位女士向楼下抛投的这些物品当中啊，好东西不多，基本上都是垃圾。 嗯， 好东西谁扔啊，是吧。 嗯， 有时候呢还会把装有粪便的塑料袋扔下来。 这是 说这种情况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今年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就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嗯， 如果家里边有亲戚朋友，能不能负责管管， 劝一下， 劝劝， 嗯， 啊，管管。另外实在不行，居委会的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够也做一些工作啊， 协调一下。 是这个谁敢走啊，你这个警戒线拉起来这个也不方便路人呢， 而且给咱们环卫工人也是增添了很多麻烦。 没错。来，快速再说一事啊，俩贼闯入了高档社区准备偷东西，正好 抓住他， 遇见民警巡逻，俩贼不傻，情急之下人家钻到汽车底盘底下去了啊，但是还是被抓了。哎呀，6月27号凌晨2点多，红星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巡逻到某小区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俩人鬼鬼祟祟从停车场出来，手里边隐隐约约还拿着什么东西，这有嫌疑啊，上前问问吧。俩人一看这情况，窜上了一辆没牌的摩托车就开始跑。民警快速把嫌疑人和嫌疑人车辆特征上报，请求其他巡逻力量查办。到了凌晨3点多啊，民警发现可疑的红色的摩托车呢停在路边了，但是人找不着了，发动机还是热的，嫌疑人一定在附近呢。而距离摩托车几米之遥就是某高档小区，民警分析这俩贼有可能在小区里边作案呢，于是决定进小区围堵。半个小时之后啊，这民警在一辆汽车底盘发现，嘿，这俩人挺逗，嘿，背靠背贴在一块儿，趴着底盘底下，使劲儿的想让自己的身体啊离开地面，也就是说您低头往里扫的时候看不见他们。 嗯， 随后这俩人都被抓了呗。现场你别说，还真起获了自制工具5把，并在摩托车的这个储物箱里边查获了2条高档香烟、4瓶茅台。经审查，俩人专门是盗窃汽车后备箱的财物，都有前科。这次被抓之前，两个人刚刚物色了一辆豪车，正准备跟那撬呢，发现有人，有人怎么办呢？只好藏车底下了呗。没想到还是被民警抓了个正着。目前俩人因为涉嫌盗窃被警方刑事拘留。 我在想他俩藏的这车一定是个 SUV 的车型， 高底盘的是吧。 对，你要是弄一跑车你看他钻得下去吗？ 踢了牌子底下钻俩人那是不可能的。 嗯， 关键就是想说哈，车里边别搁那么多值钱东西，别给那贼可乘之机。 没错，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和微信哈。哎呀，这个 很多朋友都在说，像张小辉说这个挺有意思，你给念念。 他说六月二号那天啊，我在四惠等公交车，站我旁边有一位男生拿出烟来，刚刚点上。我当时就非常理直气壮的跟他说，请您不要在这里吸烟。男士愣了一下，就把烟给掐了。当时旁边后车的人群都发出了唏嘘声。 我以为是鼓掌呢。 我心想，我有法律撑腰啊，我不怕呀。 是是是， 换以前我可不敢啊。 嗨，不错不错，大家都勇于支持这种正义行为是吧？山外有山说，哎呦，看见晚桥照片了，真漂亮嘿。怎么是5月27号发的呢？这都今年6月27，都是一个多月了。 对，一月前发的。